好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风力有所减弱，但是明天还有三四级的偏北风，阵风六级左右，请大家注意防范。在高空偏北气流控制下，明天依然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扩散条件非常好，空气清新，天气比较舒适，大部分时间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由于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采取防晒措施。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间四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25%。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一个阴差阳错的事件，两个被卷入事件的员工，三个离奇的阿拉伯数字，来自2017年两岸戏剧创投平台剧本征选活动优胜剧本《阴差阳错》。这个九月，海峡两岸联袂为您奉上一出好戏。今晚演艺群英会为您带来更多看点。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在今天晚上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那个有奖品的 这个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说起这个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可是十年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111，52886111。 没错啊，今晚节目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当然还有一份奖品啊、 哦、还有 对对对，还有一份奖品呢，是由巨细音乐剧《杨月楼》提供的演出票4张，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还有陆锦花联合演绎《晚清奇案》，现场交响乐队唱响绝代名伶的《杨月楼》的人生传奇，10月5号到7号天桥艺术中心等您来。 嗯，那如何能拿到我们的奖品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演艺群英会，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然后在后台留言说您想要杨月楼的票啊等等的，你就可以了，就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啦。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就是话剧《阴差阳错》的几位主创。首先欢迎一下监制及出品方代表傅若言副总，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嗯，欢迎您啊。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该剧的导演主演王子川，欢迎子川。 好，您好您好。 嗯，还要欢迎一下该剧主演杨峰，欢迎杨峰。 哎，您好您好。 我跟你说啊，就是就跟他们坐一起啊，就来之前在这个等着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被他们俩就是那个差点给挤得死，我跟你说。他俩是不是凑一起，我先问一下这个傅老师，他们俩是不是凑一起老有段子，就不敢插嘴，就动不动会被怼啊，就那种感觉。 还好，反正我们在一块儿就这个。 就你也是一伙的。 啊，对，我也是一伙的。对。 但我知道子川本身就是一个人就可以没事儿幻化出来好几个人自己跟自己对戏那种。 真的、 啊、上一次子川来我们节目当中是雅各比跟雷弹头、当时是一个人扮演了两 三个 角色， 两个 我就说可以凑个麻将桌嘛，就他一个人。 就是还是自己精神世界当中很丰富哈、啊。 嗯， 有时候很多声音在打架、啊， 所以他这没有，所以他幻化出来一个实体杨峰。对，所以今天我们说那个，因为很多人都会对他们两个很感兴趣啊，我们一会儿有时间的话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他们的成长经历啊。那来先说一说这部话剧吧，阴差阳错。刚才说到了一个，它是来自于咱们的这个两岸戏剧创投平台。副总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平台吧，好不好？ 这个平台是这样，就是是由我们这边的中华文化联谊会，然后还有这个中国国家话剧院，还有北京市文化海外文化交流中心，然后呢三个这个官方，然后呢一起来支持的发起的这个活动，然后呢，当然我们主要呢也是希望是现在台湾就是面向45岁以下的青年的这样的戏剧爱好者呀、啊。或者说这种就是编剧的爱好者，然后向他们进行一个征集。我们是先从500字的这个创意开始征集海选，然后呢去年是报了交了126个这样的作品，今年是报了192个。 嚯！ 然后呢，因为今年呢还正在这个筛选中，然后去年是从500字，然后呢上升就报了126个，然后呢筛选出来20个进入到那个大纲，就让他们再完成大纲，然后从20个大纲里边呢，我们又筛选了5个，让他进入到剧本的创作，然后呢写完的5个剧本，我们去年买了2个，就是这个平台，就是几家投资方，然后买了2个，然后这个目前的阴差阳错就是其中一个。然后呢我们等于是先做的戏剧，然后呢也是请到了著名的导演王子川同志。然后因为这个之前的这个剧本呢他写的就是2个人，然后就是讲这个阴差阳错的事情，然后我就刚好觉得哇，这剧本就除了子川导还能谁导呢，就找不出第二个人来，然后赶快就找到这个子川同志。 一圈发现都忙， 不是关键也没人，只有这个子川之前的所有的戏呢，也都是2个人，包括这个，这个 杨峰， 雅各比跟雷弹头是他1个人， 啊、 然后呢， 雷管的 2个，非常悬疑2个人、然后呢就想啊，那肯定是子川嘛，就感觉是最合适的，而且他之前也是参加两岸小剧场艺术节，也去了很多次台湾，所以他其实对台湾的这边的戏剧也都会比较熟悉，所以我们就说找到他，他也看了剧本，也觉得哎蛮有意思的，刚好也约了档期，就是整个创作呀什么的也都是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 对 对对。 那个你说 之前都是认识很久了，就是一直说找一个机会，就终于找到这个机会， 得找一个合适的剧本 对，找一个合适的剧本，包括杨峰呢也是，其实我跟子川认识是杨峰介绍的，就是待会儿他们俩可以讲讲他们两个那个就是北京人，北京话很重，但是是在上海发展的 啊， 对 对，这挺少见啊， 对，特别少见啊。 哎，来，我们这样，我们先请这个子川说一说吧。因为我觉得你选剧本还是比较有自己的，怎么说呢，自己独到的眼光和挑选的啊。你为什么会选这个剧本啊？ 其实也还没有，我其实啊， 有剧本就不错。 对对对， 开玩笑， 有人找就不错。 你少来， 所以是，对，就是对，就跟那个。这个傅老板刚才说的吧，我们今天很早就认识，但是傅老板一直很帮忙，我们每次之前去台湾呀、也都是他来帮着弄，那有的时候他也会帮忙去推我们的戏，那就一直说有合作吧，正好是去年吧，其实 去年 春节那会儿， 对， 春节前吧， 对， 可能都 因为我们这个剧本啊是去年1月份，就是春节前，这剧本就是才做的这个，最后的没有，最后我们决定去买这个剧本，是1月份才买，买完了以后就是 就买完了，我们就马上去找子川。 嗯，然后就找到就是约嘛，说要不要我们今天就做一个这个戏。 嗯， 对，我当时觉得哎没问题啊，然后一直也没合作过，就是想合作一次吧。 好，刚才一直都在说这个剧本的诞生的经历，就其实非常的怎么说呢，它经过了层层的选拔和考验。 对， 然后呢，那这个包括最后又让你们决定把它给买下来啊，包括最后子川又决定哎我同意去导这个戏，他一定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啊。我们先请这个谁副总给我们说一说这个剧本你认为它精彩在哪儿啊。 两个人，两个人的戏呢，其实从成本投入上来讲啊，就是说这个是我们比较擅长的，就是说以小做大，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是比较擅长做小剧场，然后慢慢的就是可以进行市场推广啊，然后再，所以它的整个的风险性没有那么的大，因为我们另外一个剧本就是一个大剧场剧本，那个就是投入就会比较大，所以它的风险会稍微高一点，所以我们先启动这个小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看这个剧本的时候，其实我们脑子里就是想的就是子川，所以就是整个的一套的制作环节流程就很顺嘛， 很顺就想到他了。那杨峰，你给我们说说这个剧它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吧，好不好？ 他明白吗？开玩笑， 就是讲的。讲的一个卖煎饼的然后被抓错了，然后在阴间待了七天，但是有种种的原因导致他可能没办法回去了，然后在这儿就是跟这个地狱的这个管理者这个牛头所谓的个闷哥然后跟他在这儿七天就开始掉腰子然后掉了七天腰子，然后也没怎么办了。后来这门儿哥实在看这人太善良了然后就给他发回去了。 所以我刚刚抓住关键点了，这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故事，并不是一个咱们说 现 实题材的故事，而是一个咱们说有点玄幻，或者说有点荒诞这样的一个题材，是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这得让导演来说。 子川， 可以。 我说对了是吗？ 非常好。那这样啊，咱们大家都说了这个剧那个一些这个评价啊，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吧，因为我们的首演已经这个结束了， 对 吧？首演就是 上周三， 我们周三演到昨天嘛，周日然后呢这周也是周三演到周日， 就是 在 这周三到周日， 对， 在最后一周。 好， 在国家话剧院的小剧场。 好， 对， 地铁达观营站的旁边。 对，票价也不贵。 好，来，接下来时间这样，我们听一听吧，咱听一听看完了这个剧以后，我们的记者啊在现场就是堵了很多的观众啊，听 堵了。 对，据我们的记者说，这个有我们的这个组成，就是刚一会儿啊大家听到的录音里边啊，组成人员非常的复杂啊，有经常看剧的老人，就是老剧迷，还有那种就是来北京玩，想感受一下看个剧。对，然后呢就挑中了咱这个剧去看，听听大家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来评价这部剧的，一起听一下。 还是王子川的风格吗？非常悬疑，就在最早在木马的时候就有关注，今年我还去看了他鼓楼戏剧场的那个演出，就是子川导演的一贯的风格。两个人的戏剧对子川来说应该是最好的吧，他的表现来说就是对子戏嘛，一是比较难，第二是子川他作为演员他有他的自己肢体动作的和语言动作的结合是他一大特色嘛。 这种形式还挺搞笑，他并不是像很多戏剧派的那种就是有腔有势的那种表演，然后他是还挺云淡风轻的，然后他里面有一些现实的很多的因素，责任也好，工作中你承担的一个差错的一个方向也好，这种形式还挺新颖，我自己挺喜欢，我能 get 到那个笑点，语言也很幽默，然后形式又很接地气，整体感觉是不错的， 蛮有意思的。里边的剧情嘛，感觉挺现实的，但是两个时空的概念嘛，其实让人可以倒流一下嘛。 还是有些东西挺有意思，然后那个选题关于生命生死或者什么蛮新颖，也很有趣，然后比较落地。我其实很想听这个作品的目的在哪里，我觉得有些话题还是蛮有意思的，语言很用功夫，这些都很不错。奶牛地狱啊，这十八层地狱什么是 两个人直接接龙嘛，我觉得这个印象比较深刻。 风吹草动牛羊现， 一律一变， 一律一变 其实我很少看剧，但是我觉得对我觉得还很不错，特别他的语言他的节奏我觉得也不错，因为只有两个人，但是他们两个的节奏配合还是不错的，这两个演员我还是挺喜欢的。但是说真的，我心里头感觉很不错，作为当代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原创，我觉得我也很支持。 其实他就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些思考问题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他会穿越，通过穿越去思考他们现在当代人的一种生活， 整个看下来我比较轻松，而且我觉得他其实讲蛮多现实问题，但他用一种比较诙谐比较搞笑的一种形式，那你乐过你肯定也会有一点思考，但是能乐就已经很不错，因为我现在现实生活中他想逗你乐他没给你乐起来，我没有想走就成功了。你不要问我太多具体的，就是说一个作品最起码先让人坐得住，如果这个人都坐不住，你想表达什么都没用。我觉得不要太多成功，有一点成功就是成功。 哎，这个听完了我们的街头采访，就是这个不是街头采访了，剧场 采了。 剧场采访以后，我发现三位主少全笑了。来，先说一说你们笑的点在哪个地方，哪一句最打动你们啊？ 我就是都打动我了 啊， 就鼓励我。我感觉我做完这节目，我回去我想空场再演一场， 就是自个儿演一场是吗？ 对，就是挺还挺高兴的， 挺高兴，挺振奋的啊。来，那个傅老师，您说一说啊。 我觉得就是他其实里边有讲那个他不像常规的戏剧，就是说或者说他问你到底这个戏想讲什么，就是目的是什么。其实这个点我觉得挺逗的，就是他目的是什么。有的时候吧，我们觉得做一些事情，我们有一个故事讲了，然后目的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明确，非得要总结个中心思想出来或者什么的。我觉得有时候戏剧可以不太一样，就是只要是你看完了以后很开心，然后你觉得里边能得到一些小的东西，小的点，然后这就够了嘛， 啊， 对吧？ 好，其实这也算你正式解答了这位听众的一个问题啊，就他问的是，哎，这个剧想要讲他的目的是什么？就像你刚才傅总的回答，对吧？ 对，因为我们其实昨天也在探讨这个事情，就是说，因为有些戏它是真的是目的性很强， 对， 我这看完戏，它就是这目的，总结的特别特别到位。然后，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我们换一个角度去讲，可能这个戏。我们不想去做目的性很强的东西，可能就是你听了这么一个故事，你里边能有所感悟，然后呢觉得很好看好玩，然后觉得两个演员很棒，就够了。 那两个演员在剧中两个角色是分别是扮演的是什么呢？因为我刚刚听到有听众说，有观众哈，也说哎好像挺想笑的，然后就是感觉又悟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啊。两位是都是演的喜剧吗？还是说你们在当中这个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 我就是定位是摊煎饼，因为 您从头摊到尾是吗？ 对对对，因为我跟导演也是第一次合作 啊， 但是说实话，这个导演给我的自由空间很大 啊， 就会让我丢到一些很多的一些包袱，然后可以让我充分去发挥我自己，然后不管这些有肯定是有对的有错的，然后但是这就归导演，我就不管了。 哎，你俩第一次合作？ 对对对， 说的好像特别陌生一样。你们俩好像认识很长时间了。 你俩不是同学吗？是同学吗？ 不是同学， 我俩不是同学。我们是认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 啊啊！ 有一回我去他们家，他就说：“哎，下周我一定要介绍你一个北京的一个演员给你认识。”他说他也在上海。 啊啊！ 因为在上海，除了他以外，我不认识任何北京的演员了。 哦， 对， 所以就这个剧还得带点京味儿是吗？ 对， 对， 其实挺北京的， 因为他得摊煎饼嘛。 没有没有， 煎饼是祖籍天津嘛？ 没有，所以就等于你们两个当时，但是认识已经很久了， 就是那是一几年，2013年吧，差不多 2011、2012年嘛。 嚯，那这时候可是5、6年了都得， 差不多。 但是这个期间认识了都没有一起合作过一部作品， 没有。 对，因为他那会儿特别是他自己说他是主流这个。 主流话剧界的是吧？ 对，因为我那时候在上海演戏嘛，然后还有就是，反正就是他在他那个圈，我在我那个圈， 哦， 对， 就是杨峰演的戏呢，在上海都是属于那种 比较商业的戏， 啊、对, 对、哦，然后呢，他在商业戏里边，他就算一个那种抖包袱的，就是那种演那种特别有笑点的、 哦、北方人特有的那种哏儿那个劲儿。 对、哦、他演的角色都是这样的，就是专门是搞笑的，就负责搞笑的、 哦、啊。对 啊，然后子川那会儿是属于那种艺。 对，就是 算艺术， 就是在钻研艺术那种。 没有， 就是有点不食人间烟火、啊 哎哎哎哎， 是什么都吃，什么都吃， 什么都吃。 对，所以其实刚才那个子川，你有听到我们的听众在点评你这个剧的时候， 嗯、 有哪几句会特别打动你，或者你听了以后觉得哎呀，这会心一笑，或者是有触动啊？ 我觉得都还挺有趣的吧。然后就是、 嗯、 因为这些话我们也没有 听到过 ，然后 嗯。 观众就看完是这么一个回馈，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听众他说的特别、 嗯、 特别哏，他就说你先别给我讲什么道理，你先让我坐住了，对吧？你要我就坐不住，我就想走，你跟我讲什么呀，对吧？ 对， 而且这个我觉得特深有同感、 嗯， 就是前段时间大帅还去看了，反正某一部戏吧， 嗯、 就真是没坐住。 叫什么名字？ 啊、不敢说。 虽然说我们每 你写在手上让我看， 一会儿拉下来给你讲，拉下来给你讲。 我们一直都在介绍很多的剧目哈，各种类型的剧目都有。 嗯、 但是说实话，可能有的时候你走进剧场、 嗯， 我们自己都坐不住的话，这个有的时候你真是觉得这个他欠点火候。 我也看过子川的以前的一些采访，其实子川对于这个还是我觉得会有同感的，因为子川说你印证一个你的表演好还是不好，就是通过观众，对吧？观众乐不乐，笑不笑，走了以后还来不来，对吧？是你是通过这个来印证自己的表演成不成功，是吧？ 对，倒其实也不是表演吧，就之前有人问，就是怎么，比如排戏，包括风格是怎么样？ 啊、嗯、啊！ 我其实当时就是说没什么风格， 嗯， 因为我们最早做剧团的时候就是在上海 啊、 嗯，我们做一个戏，然后比较观众喜欢或者这个戏卖的就好，那我们可能慢慢就往这个方向在做。 嗯， 我倒没有什么自己的 说 想。有什么流派或者有什么想表达特别坚定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从观众这边来的。 哦、 嗯、 对，我们一直其实对刚才说什么艺术没，其实因为我的戏就他不卖票 啊、 哦、所以他们就是嘲讽我们，说这个是艺术范儿、哦、但是我们也是努着劲儿想特商业，但是就是观众太少了，所以显得特艺术。 但子川 聊天真的 对，而且他在创作过程当中，我觉得会不时的蹦出一些火花的那种啊。所以这次我们知道剧本是层层选拔出来的了。 嗯， 那比如说您在这个导戏二度创作的过程当中， 嗯， 有没有加一点自己的东西进去？ 你改变大吗？ 他其实把这剧本又打回原形了，我感觉 哦， 又打回就剩500字或者是一个大纲之类。他其实改动很大 哦， 真的改动很大。 哦、 嗯，基本上吧，我们 基本上 10%对， 80%， 故事延续了这么一个 框架是在 梗概， 嗯， 开头在吧， 开头 人物名称在， 对， 名字在， 对、 嗯、 对对对，名字在，人物设置大概定位在，但是它全都是改成了，因为我们原来看这个剧本的时候，因为台湾编剧嘛， 嗯、 所以他写的话呢也都是很台式的那种，就那种感觉， 哦， 然后呢基本上话就全改了。就是改成就是两个北京人、 哦、 他们俩在一起，你看北京话那味儿特别重、嗯、 对对对对， 全是北京味儿了现在， 对对对、 嗯、 什么其实刚才好几就已经抛出来好几句啊，什么吊腰子啊在那地方，对对对对，这聊着呢啊。所以您这改除了说在语言方面的时候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面的思考吗？啊， 就是整体上吧，从结构啊、 嗯、 到故事、 嗯、 都会改、 哦、 嗯 嗯、哦、那为什么你是看那个剧本打引号不顺眼吗？还是说你觉得这个东西需要更多的火花呢？ 嗯，这能这么聊吗？ 我都说打引号了。 也没有了，就是，嗯，他肯定他剧本原本剧本他会提供一个大的框架来， 嗯、 那个故事本身就他的那个整个的大框架就其实足够有趣了，就一个死人、 嗯、 一个死人到了一个阴曹地府嘛， 嗯， 那他可能发生的所有事情，其实他的开口就很大， 对， 嗯。 那其实在整个的这个主题下，我们就

好的，那马上再一次请出我们今晚的做客嘉宾，来自于话剧《阴差阳错》的几位主创。首先欢迎一下监制及出品方代表傅若言傅总，你好。 啊，主持人好。 嗯，欢迎傅总啊。那接下来欢迎一下该剧导演主演王子川，欢迎子川。 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好，先还要欢迎一下该剧主演杨峰，欢迎杨峰。 你好，你好。 哎，其实这个刚才我们建议啊，就是我们这个口播广告要让杨峰来啊，我们就要想感受一下他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啊。那个子川，你介绍一下吧，你对于这个杨峰的他的表演，你感觉是一种什么样子的风格？ 我从接触他不同，他的表演有不同的境界 哦。 从最开始啊，到中期啊，然后到现在，至少目前是我见到的巅峰，反正。 哦， 对， 就该走下坡路。 就排完您的戏之后，基本上也就到巅峰了。 巅峰，巅峰，巅峰。没有，没有，没有， 开玩笑， 是他自己登上的这个 巅峰。 大家想看一个，就对，也想看看杨峰的巅峰是什么，可以来看看这个戏。 好， 他自己可能不承认，但我觉得应该是。 就是其实可能有的时候商业戏，虽然说他会很叫好叫座的哈，但是他可能没办法把一个演员真正的东西给掏出来。所以有很多的可能小剧场剧啊，或者说实验剧目，或者说我们说更艺术一点的剧目吧，有的时候可能会把一个演员他的真正的一些 其他的面给抛出来， 对， 是吧？ 对，他会有更加多的火花迸发出来，这可能是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吧，杨峰？ 哎，对，反正跟他合作就挺痛快的。 哦， 你 去说真话， 是真话，是啊，对。因为他我们两个人在一块排的时候 啊， 就是我们都会两个人就闯出很多的点 哦， 然后那些都可以用在戏里边，然后自己演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排练的过程当中，我上台之前的前三天吧，有一段戏我演还笑场呢啊。 哦， 笑场为啥？ 就是排练的时候 啊， 就不停不了的，就是下边你别笑，这我觉得他下边一笑我就绷不住了，我也得笑。 哦， 就是我们就觉得这可能是真正就是打动我们的地方吧。 啊，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可能我们觉得这么好笑了，我觉得观众也应该稍微的能笑一笑吧。 哎，杨峰，我先问你，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拍戏是不是有很多即兴的东西啊？有没有就是你们碰撞啊，当然平时在底下排练的时候碰撞那是没问题的，就上了台以后有没有不按之前说好的说的情况？ 昨天就有。 啊， 真的？ 对。 什么样的梗呢？突然间想的别的办法了？ 这能说啊？ 能说能说。昨天他。 你说。 您这剧没法剧透，因为实在是太有想象力了。 对，就是。保鲜膜给我裹着裹着裹不好了，保鲜膜撕了，然后导演就在那儿撕保鲜膜，那保鲜膜很粘嘛，他要把我整个人包住，然后他那个保鲜膜一断了之后，他还得重新再把那就跟胶带一样， 再捋一头， 但是观众等不了啊，然后捋着捋着，导演直接急了，啪，你就这样回去吧，你这上面是虽然回不去了，但是下边是还可以，走吧，我直接，然后下边就哗就鼓掌。然后一鼓掌给导演，感觉鼓掉了戏了，我就在那看着他。然后导演就直接，这么一个表情看着观众，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就感觉观众有一种不明觉厉的感觉。 对， 然后我就把我送到大锅炉去了啊！这演出时候的即兴的出现。 嚯！ 对，就是他这个裹保鲜膜，意思就是你裹全了，你就全身就能回去。结果这脑袋就没裹上，就实在这个节奏就给打乱了。那导演就。索性就是说你就没脑袋回去吧，然后结果他帽子还掉了，然后呢子川还拿着这个帽子就说，哎，没脑袋戴什么帽子。 对， 都是现来，但是观众也能看得出来，就是说没裹上，但是他这个失误呢就接的就特别好，感觉又像是好像是设计的。 嚯，哎呦，哎，子川，这个你这个本事，就是你是经常会在剧当中使用这些能力吗？ 也还好吧，反正就赶上了，就只能这样吧。 嗯， 因为他那个抠不下来，很烦。 对。 而且我昨天裹上来，我没给，就是我实在是，其实刚开始说这话挺生气的，就是也抠不下来了。 啊！ 我说就你不用投了，你投你别回去，你身子回去吧。我说你就去做一个无头人吧，回去。我说完无头人之后，我笑场。我真的笑，就是大笑的那种，不是那种就是。乐一下然后又收的那种，就是控制不住的笑，就在场上噗噗的笑。 所以观众也都意识到了，你这个是一个现挂的梗。嗯， 我估计有的是，但观众也跟着笑，他其实就挺好玩。 观众也笑， 我反而成了一个爆点了啊。 嗯，然后我其实挺爱笑场的，而且我笑场就会笑出来。 你不会掩饰。 我觉得笑场就是说明这事儿真挺，在现场都很打动我，或者就让我觉得这事儿太逗了，我就会笑。 哦，所以其实你看，这就是子川的他的一个表演的啊，就是有很多人说他的表演是什么，这个叫不是演的演。啊， 这也没有，就是你憋着多难受嘛，就是。 就他还是那俩小人在里面打架，一个小人在演戏，另外一个小人在看自己演戏。 然后呢，看着 笑了。 对。 而且笑的时候其实挺高兴的，如果你在自己在场上你也在笑，其实真挺开心的。 嗯，好，那那个杨峰，你害怕他这种情况多吗？你怕不怕自己真的是？好家伙，你给我怎么来这么一句？ 不怕，我比他更不稳定多了。 对对， 来举举例子吧。 这是一什么剧组这样？ 就他经常有对，因为他为了找到这种新鲜感 啊， 对，他经常会比如他。每一场都会挑一段， 嗯， 然后把这个词儿收起来。 哦， 就是忘词儿呗。 你看副总给补的，对，这刀然后 每一场都有一段。 你们要不然下一次， 然后 三个人演吧。 比如第一场演完，我说这一段，我说老杨，你今儿这段是忘词儿了。说哎呀，没得看，我赖我，他手老这样，赖我， 猴子一样， 真赖我，真赖我。明天肯定不会了，哎，明天真不会了 啊！ 换下一段， 换。每天这几场，反正每天都有新点吧？ 哎，对对对，哎，对。 其实我觉得他是为了刺激对手。因为你原本对交流判断嘛， 对对对， 你说一句词儿，对方等着，那肯定这东西就太僵化了 啊。 他希望就是我丢一段词儿，你看我就不说，哎，你在现场是不是你能找点别的感觉？我估计他是这个意思， 哎， 还挺深刻的 理解万岁。 哎， 真的，我觉得看子川，就哪怕他是学这个杨老师的过程当中，我都笑得不行了。我现在很期待这部剧哈， 非常期待。 我觉得现场会真的特别好笑。 对，你知道吗？其实还专门有一个人就是写了一篇报道啊，就采访这个子川的，就说为什么他的剧啊，就一个人演也经常票卖的一张都不剩啊， 他朋友多嘛，都是送票。 所以子川，你看啊，你的这种节奏感啊，或者是干嘛的，就跟你老听相声睡觉有没有关系？ 反正对这个，我俩前面几天还在聊，我俩小时候其实都是喜欢听相声吧 啊， 哎，小就是那会儿就当流行歌曲听。 嗯， 小时候就听，北方的孩子好像都比较 哎 喜欢听相声， 就放段相声听着。 而且那会儿的相声就听的就好像都不乐，就听。 那 不是说那种听完以后 不乐听什么呢？ 就特认真的听，真的认认真真的就在收音机前听。 我跟他们，我也有同样的经历， 对吧？ 就是以前就是中央三台老有 先生的那种， 哎，老有放那种就是曲艺的一个大集锦， 有， 他就从头放到尾，你那词儿你都能背过了， 对， 点包袱都能背过了， 对， 他就放那儿就听， 你就想看，然后 就想看， 而且你完全知道他要说什么， 对， 而且那个段子都特别老，而且你可能都听了七八遍八九遍了，就是一个笑话讲了一百遍，那你还想听的，就很奇怪，就可能我觉得那个也说不出来。 对，其实这种的就是你无法去形容那种自己的心理状态到底是什么，但是可能就每天晚上习惯了，我是定上时，定半个小时，然后调到那个台，好，他开始播了，我就在睡。 包括以前最早像曲艺杂谈呀、 啊， 还有中午有一个叫什么，就是笑林什么空中笑林是那个广播嘛？ 啊， 对， 就 是 我们 台的节目。 是吗？ 还要说空中笑林那个节目啊？ 那我从小就听你们的节目，怎么样？ 是的，真的，空中笑林， 空中笑林是你们啊， 八七六的呀。 哦、是吗？ 哎呦，你看我头一回见子川是这么真的这么激动，你知道吗？ 没有，空中笑林，我爷爷那会儿有一个那个一个绿的一个匣子，就用那个里边，而且他一直在重复、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空中笑林，就我们的， 对 对 对，就87.6的。 我听听，小时候就听。 好家伙，你看啊， 现在还有吗？空中笑林 有 啊， 还有。 换了新一代的主持人啊，也是一位对戏曲特别有研究的一位主持人，改天一起聊一聊啊。那这样，咱们刚才听着这两位啊，说了在台上又是即兴，又是杂挂，又是忘词儿，然后呢，互相这个来真感受啊，真听真看真感受，因为什么呢？不能不真听真看啊，要不然你接不上来。然后，那个我们接下来听一段这个他们在剧中的一个片段吧。就是刚才有一个听众反映的，就是你们两个人有一段叫什么，就是叫接龙是吧？ 对， 接龙的一段，我们大家先听为快一下啊。 下文先了，哎，我们就让往事随风，你接风。自头接自尾吧，你接风，往事随风，你接风。哎，快点，你敢撂你发了一个波，往事随风， 接风， 你接风。 风雨同舟， 哎，好了，打回来啊！风雨同舟啊，这个舟字我跟你讲，这地狱里不一定有别人能接了。舟舟舟舟舟舟舟，收而复始，我不消。 飘 呀， 止， 飘飘，哎呦，始作俑者，飘飘飘，折也之乎，飘飘飘，我飘， 哎哎，呼风唤雨， 我飘啊，雨过天晴， 我也啊，晴晴天小高， 飘。小猪佩奇， 奇奇门遁甲， 上上上，甲乙丁， 丁丁， 国宝，光怪陆离， 离 离离离离离， 呀呼呀呼呀呼呀呼呀， 哎。 接的是小猪佩奇，你应该接猪。 我接猪，你接得上来吗？ 你说呀。 猪圆玉润 润。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润 哎 润 哎 润 哎 哎哎哎！我不玩了，我不玩往事随风。 哎，就这接龙是你们是现场真接，还是说其实里边的那个词是现挂的，还是说之前有设计的？ 哎，这是导演写的 啊。 就是这个，要是忘了一两个要现挂的话，估计也够呛。 这得抡起来了，这就。 那他俩真的就，我估计这后边得花20多分钟绕回来是吧？ 就 不 停的哎 哎哎，而且他们是要配合上现场的这个你们的动作跟肢体表现来进行的啊。 我有听到下面的观众在笑， 嗯。 有个女观众不停在那儿， 这应该是录音者啊。对，所以其实这部剧呢，就是只有他们两个人来演。我们先问一下小川，你是子川，小川，你是经常会创作这些一个人的、两个人的，是为什么？是你特别偏爱这种形式，还是什么样子的原因？ 还不喜欢好多人一块演戏呢？ 也没有，其实我们最早自己弄剧团的人还挺多的。 嗯，后来 你看。 就都走了，副总一下子给接上来了， 薄利多销嘛。 啊， 就这个， 你少来。 小剧场真的是这样，你体量其实大一点。我们那天还在聊，说现在能见到的小剧场真的比较凶的戏，能到七八个人的小剧场就已经挺大的一个团了吧，算。 对， 对， 赔很多钱，这。 对， 哦， 那一两个人各方面也都比较，包括你排练起来啊，各方面就是比较，而且，对。 嗯， 就是这样吧，这个得问傅老板。 哎， 因为之前其实我们做小剧场，其实人还挺多的。 嗯 啊，因为那会儿人便宜，这个物料贵，然后 资本家说话啊，人便宜，猪肉现在涨钱了， 然后就现在这个人这个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就只能削减，票价没涨过，真的，10年前票价也是这票价。但是你看演出费用啊、成本啊这些东西，就是涨得飞快。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没办法。 但其实我觉得10年前可能愿意走进剧场去看的人，是不是没有现在这么多呀？ 对，没有现在这么多，但是那会儿剧场少啊。你现在的演出真的，北京现在演什么我不知道。10年前北京演什么我全知道，两只手数得出来。现在两只手不行。咱五个加起来这手也不够，太多了。 对，而且剧场也不少，然后所以就感觉一天晚上大家的选择会非常多，它本身就把这个群体就给分散了。 对，然后你还得看网剧、网大这些还不要钱。 对对。 但我觉得有一点好，就是说可能10年前通讯没这么发达，就大家口碑传播没有现在这么快。就现在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戏哈，可能刚开始演的第一场、第二场知道的人还不多，到后来就一票难求了。原因就是现在口碑传播真的特别厉害，你这戏好不好看， 你这一轮演完了之后大家评价是怎么样的、嗯、立马就直接能影响到您的第二轮的这个演出跟传播，是吧？ 对，但是这个还是就信息太多，现在所有的信息一多吧，你口碑再好，但是哗一下好那么多戏、嗯、这口碑一出来你也找不着自己的宣传在哪儿了。 对， 不像以前、嗯、真的以前你说一篇报纸、 嗯、 一个文章出来以后我们看票房啊、嗯、就这一篇文章出来明天票房一下就涨得特别厉害。 哦， 现在这个几篇都找不了， 都找不了， 出书都不行。 耶，风杨峰的这个 出书行，应该是行的。 出书 戏出一本书，那这真的导演都得卸了顶。 那出完书以后发现没人发，你知道吗？哎，所以其实这个也是现在小剧场的一个现状啊。 对，一个瓶颈吧、嗯，发展的一个瓶颈，现在是一个问题。 对他可悲观了，他昨天晚上说的比这还悲观。 哦， 好，咱们听听悲观的傅老师现在跟大家重点聊聊这个。 昨天晚上这个忘了我是不是说的，但是 声泪俱下。 但是在悲观嘛，我们也在做嘛。对吧、 嗯、 我们不是说没在做嘛。 嗯， 对吧。 所以如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那既然我们是要演小剧场，我们又要用的是最精准的人物，所以我们呢找到就是能够把这个戏剧啊用最少的人或者是用最精准的人物把这个戏剧的精神或者是它的形式给表达出来。 对、嗯、我觉得还是回归于表演吧。 嗯， 对吧，你两个人那真的你放那儿那真是就靠你们俩的本事了。他们俩演、 嗯、 怎么演大家得爱看。 对对， 不讨厌， 对 对吧？就喜欢看，对吧？他们俩不说话，都喜欢看他们俩。 是，他俩往这一站就是戏啊。然后那我想特别问一下，你们两位北京人怎么就到了上海去发展啊？ 我也想问这个， 是吧？两位给说一说吧啊。 你说说，杨峰。 我是以前想学表演 啊， 然后我中专，哎呀，学的是财会。 哦、 啊对对对，然后但是这号称是学的财会，就是没好好学 啊。 后来呢，中专 会算账 啊，对对，中专毕了业，然后就想考学嘛。 嗯嗯嗯。 后来就想哪儿都试一试，正好上海有个同学在之前2005年考过去了，2006年的时候问我去不去试试他们那个学校，然后我也想我也没出去看过， 嗯， 然后我就想去上海瞅瞅， 啊， 然后再顺便上个学， 嗯， 出去锻炼一下自己， 啊， 就这么着一心态就去了上海了。 哦， 对， 好，人家这个杨峰回答完了，子壮， 我就也是跟他差不多吧，其实就是在上海上学，然后毕了业了，大家就都就是同学一起做剧团的人 都在上海， 都在上海，然后就留在上海了，然后 所以啊、 你说 啊， 对，然后我爱人也在上海工作， 哦， 对，所以我们现在基本就算定居在上海了。 那我们知道您是上戏毕业的嘛，上戏05级的，就上戏其实有好多在比如说电视剧行业呀，或者说在这个电影行业都是发展的非常不错， 嗯， 而且您上戏05级表演系毕业的， 对 吧， 嗯， 就是说有没有想过说离开这种就是可能不太商业的小剧场， 每天都想。每天晚上睡觉前我要先祈祷快点有一个什么莲花把我接走，阿弥陀佛快渡了我。 对，那你有去尝试过去演吗？ 没有。哎，有过一回黄了，后来身体受伤让人给退回来了。这 就 不说了。 就是好不容易祈祷来了一个机会，然后后来去了受伤了啊。 对 对，你就属于舞台。 就是这东西也不是，其实我舞台它毕竟他还是传播力度没那么大嘛。 嗯， 我觉得讲故事的人还都是希望自己能有更大的影响力和自己的故事有对更大的传播力。 嗯， 每个时代最好的讲故事的人他的听众一定多，他我觉得这就是个标准吧。 嗯， 没有说有一个人在山上他一个人都不认识他，但是他是这世界上最会讲故事的人，这个不太可能。 嗯， 所以我其实也包括对吧，这几年也都在想，其实如果有可能也想 嗯 比如拍东西啊，或者能让自己的讲的故事能有更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吧。 嗯， 但是这东西不一样，它那个门槛太高了。 嗯， 舞台剧其实不管怎么样还能就是还能在一个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范畴里来做。 嗯， 但是一牵扯影视它可能一下就变得没那么 简单。嗯， 而且很流水线啊，影视。 嗯， 对， 但是他要跳出自己的安全区啊，所以这个他还得做心理准备是吧？然后那个哎，其实两位都是在上海那边学习，然后包括在那边的市场上做了很多的多年的摸爬滚打，但感觉到就是咱们北京这边的演艺的风格，包括表演风格或者演艺市场和那边比起来，会有什么异同之处吗？ 你们的感受。哎，我觉得这个杨峰你得说一说，你在那边做了那么多年的驻场的演出什么的。 嗯，就是我在上海演戏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大的问题。 哦， 对，我演戏其实并不好。 哎呀， 然后回了北京之后呢，就是想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在这边学习。就是我也没想说一定要演什么样的角色。哪怕就是小角色都可以。然后那时候正好我们老板在上海呢。然后我说，我就还记得特别清楚，一 KTV。我说福哥，你看你那要有什么戏，你叫我过去吧。然后但我们老板这种人呢，他就是这个事儿呢不答应，就是轻易不答应，答应就不轻易。然后就有一个特别清楚，我记得是六月份的时候还是四月份的时候，然后给我一电话。就是让我来北京演戏。后来我就回来了，我回来之后我发现北京这边呢，说实话演员比较多。所以就会有一个恶劣的一个竞争的环境。这样的话更能有很多好的演员会出现。这相对于来说上海，我不是说上海没有演员啊。就是说上海那边可能环境更会好一些，没有那么多人去竞争。可能他们生活的会安逸一些。当然这边不会是这样的。 是 啊，我都包括我回来之后一直到现在了，就感觉我像是一个外地人来北京。对，有这种感觉，就是一直到现在都对这片地方就水土不服。其实自己感觉到自己有很多变化了，但是还是没有是很好的把它施展出来。我一直也跟导演聊天，也老聊这个，就是说我是一个很就是看着挺能插的一人。但是其实心里边是一种很自卑的那种人。遇上生人太多了，我就会变成那种羞怯。然后人家羞怯就有一种可爱，车太闲那样的。然后我这一羞怯就是有一种猥琐，你知道吗？就让人家就不愿意去靠近，你知道吗？对，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是我觉得两边的一种环境上边的感受吧。 但是上海观众跟北京观众的笑点是不是也有点不太一样？因为 南北方的笑点也不一样。 对，有问过这个问题，就好多，比如说在上海那边，他已经是非常出色的这种喜剧演员了，但可能来北京市场会发现，哎，观众不爱笑，就他原来的那些点，我不知道这点上面两位有没有一些感受呢？ 我那我接着说啊。因为我觉得上海其实有上海人的那种笑的点。 对。 也有很多其实是很高级的。只是我们没有去融入他的那个融入他的 生活。 对，融入他的生活，融入他的语言体系里面。 对，主要是语言体系。 对，你其实你只要明白了上海人说话的逻辑，你再去分析他那话就特别的搞笑。但是他的搞笑不像是我们这边一定要抖个包袱什么的。他可能是边比划一个动作边说一个话，他做出了一个很滑稽的一个姿态状态。然后这时候别人在看的时候，顺便你再说这个事儿，再把自己这个滑稽的状态融入到你这个要说的这个事儿里边，那边人都会觉得好笑。但是这个东西要拿到北方，其实也一样好笑。只是他们那边的语言就是能做啥啦呢？ 哎呦， 好啦， 哎呦， 对对对， 咱 这边就不是这个 啊。哎呦，看来杨峰在那边真的是啊，这个经营了这么多年之后啊，学习了很多。我们说你也把很多的笑点南北方结合了， 对他特别谦虚，其实 融汇于一身。 真不是，这真不是你看俩戏你就会失望的，你就说哎，他说是真的。 没有，我通过你今天晚上聊天，我觉得你的戏一定不会无聊啊，真的是。这样，我们请那个副总再跟我们说一说吧，咱们的这部精彩的作品会在什么时候上演啊？ 我们就是还有这周的周三到周日啊，然后是在国家话剧院，小剧场，是在那个广安门外的那个达官营地铁站，对吧？我们还有最后的五场演出。对，而且他们两个其实比较有意思，就我们这个戏啊，你看是叫阴差阳错，其实我们正确念是叫阴差阳错。 阴差阴间的差役啊。 对，然后本来我们宣传想加这个差，导演给拿下来了。但是也是容易乱，每次都跟人解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顺着叫了，然后也不解释。 阴差阳错，对吧？ 对对对对。 各位您直接搜阴差阳错就能搜出来。 好吧，啊，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再次谢谢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三位， 谢谢三位，也祝二位演出有更多的这个精彩的现挂出来啊，带给大家特别好的笑料。 好，今天我回去我忘词去。哎，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堂耳朵，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个阴差阳错的事件，两个被卷入事件的员工，三个离奇的阿拉伯数字，来自2017年两岸戏剧创投平台剧本征选活动优胜剧本《阴差阳错》。这个九月，海峡两岸联袂为您奉上一出好戏，今晚演一曲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